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01分，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 FM98.2M927 Fresh Radio 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大家好，我是鲸鱼。 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是的，那同时呢大家可以在优酷视频直播的平台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游戏对战的画面啊。刚刚的宣传片话也说了，我们这次是用年轻人的方式来玩转世界杯，那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如果暂时不方便观看视频直播的话，没关系，如果您正开车行驶在北街的大街小巷，可以调频 FM982 或者 AM927 搜索北京青年广播，也能同步来收听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的精彩节目。 这个982游戏世界杯的节目啊，到了今天已经踢到了，今儿是7月6号， 对， 已经从最开始的小组赛到淘汰赛，进入到今天晚上即将进行的第一场1/4决赛了啊。 是因为前两天的时候我们这个赛程非常难判断，因为自从世界杯开幕来以后，每天晚上其实都有比赛，大家也都形成了这种晚睡早起的节奏，或者对于早上没有班的更多的朋友来讲是晚睡晚起， 晚睡晚起 完全颠倒的生活。 对， 那这两天晚上没有比赛了之后，想知道三位今天也是来做客我们982游戏世界杯的我们的来宾，来先介绍一下足球评论员白青阳。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还是我。 那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游戏足球玩家韩伟康。 大家好，我是韩伟康。 还有另外的一位游戏玩家哈，周天运。 啊，大家好，我是小周。 对啊，对，我是想说突然一下这么甜呢。 哎呀，这可能是正好接我的话茬，你知道，女生问起来跟男生问起来就是不一样。男生，哎，昨晚看球了吗？哎，喝了几瓶。 昨晚喝了几瓶。 那可能女生问的话就会说，哎，这两天没有球，晚上休息的好不好呀？ 难道不应该问这两天没有球，没有帅哥看了吗？ 那这是女生会觉得没有帅哥看，男生真的会在球场上介意有没有帅哥看吗？ 当然不会啊。 那对啊。所以你在关注哪位帅哥？ 但是 难讲啊， 难讲 啊！所以你在关注哪位帅哥 啊？我帮我女朋友看吧。 哎呀，这节目冷不防撒狗粮啊！ 好了，把他的麦拉下来，咱们一会儿换一位足球评论员啊！我现在先打电话再找一个。 还是想问问三位哈，这2天哈没有比赛，晚上怎么度过的？有照常睡吗？还是到了比赛那个点还是照常兴奋？青阳。 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一方面是好不容易终于能获得休息的时间了，而且很宝贵。对，因为我一直在就是为世界杯忙前忙后嘛，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就是还是会有那种下意识的，就是熬到2点，然后才去睡觉，然后第二天还是以一个非常奇怪的作息起床，然后其实说到底休息还是不是特别好，还是有一种就是持续了整个世界杯的这样一个怎么说呢，很奇怪又很糟糕的睡眠吧，睡眠质量。 世界杯生物钟哈，今天需要再给你调回来了。那伟康呢？ 这两天本来也想好好休息，但没想到 C 罗的转会事件让我真的不能好好休息。 没想到啊， 哎、 没想到 真要去游轮吗？ 真的没想到啊！哎，但其实还好，我倒真觉得这样还好，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在同一支球队又看到自己喜欢的两个人了。 但你不觉得两个人万一你知道一山不容二虎，所以这个也蛮尴尬的，所以他们两个必须逼你站一队的话，你选谁？ 那还是 C 罗 好得罪人啊。 C 罗另一个人是 不 尤文球迷吗？ 对，之前的，现在并不是了。 我们两个人现在马上就要战火已经感觉硝烟起来了。 没有， 说错了什么吗？ 我没有，我是英超球迷。 吓我一跳，我的天！ 来问问天运这两天怎么样？ 这两天呢，就会习惯性的去不能睡觉，就是去看看以前的赛况，对吧？就看看自己喜欢的已经回家的队的照片， 已经回家的队。 哎，这两天有个图片特别热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这个梅西开着这大摩托车，后面坐了一排又一排，然后前面三个字"回家喽"， 回家喽。 这阵容越来越多， 等你， 还得等等内马尔是吧？ 对，还等内马尔。对， 是之前 C 罗说要等等内马尔，梅西说要等吗 ？C 罗说还有一场，等等吧。人家坚持的倒第十四分钟留了下来。 对，没错啊。这说到这内马尔的比赛，明天应该是7月7号早上凌晨。就是凌晨2点的时候，也是1/4决赛啊，这个巴西对阵比利时，也是欧洲区域的红魔之称。明天早上的比赛，咱们先来预测一下今天晚上这比赛吧。这个1/4决赛第一场，乌拉圭对阵法国队，青阳对于这场比赛有什么样的看法？ 通过我之前看本届世界杯的观感啊，这届的乌拉圭比2010年的更强，而且这支乌拉圭其实是有冠军相的。哦，他的防守是我见到，就是，虽然我年纪很轻啊，但是我看球这么多年以来，我看过防守最好的球队，他比意大利还要意大利。就是有几个细节，一个是他们的八号南德斯，中场南德斯在防守的时候屡次倒，因为失去平衡倒地的情况下，他用头解围，用头把球往界外顶。我觉得首先这种防守的精神，然后还有就是戈丁和西门尼斯在中卫的位置上，在对阵葡萄牙的比赛中，他们让 C 罗在禁区内零次出球，然后封锁了几乎所有的葡萄牙可以在禁区内头球争顶成功的机会，除了佩佩那一个进球，佩佩那个进球是乌拉圭2018年的唯一一个丢球，整个2018年的上半年唯一一个丢球，所以乌拉圭的防守是极其出色的。我记得是萨基还是里皮啊，应该是萨基说的那句话：进攻赢得比赛，防守赢得冠军。所以乌拉圭的防守今天晚上也是考验姆巴佩的一个就是。试金石，姆巴佩究竟是因为罗霍、奥塔门迪他们太弱、 太 渣，还是确实姆巴佩太强？我觉得还是今天晚上，戈丁和西门尼斯是考验姆巴佩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我看到伟康刚在说到 狂点头， 对，而且 太渣的时候狂点头， 而且还露出了神秘的微笑。哎， 这是一个葡萄牙球迷吧？ 我是葡萄牙球迷吗？因为啊，你现在也是， 所以呢， 我也看完了乌拉圭葡萄牙的比赛，真的觉得是乌拉圭的防守确实做得非常好，让葡萄牙完全没有办法攻进去，就很难受看了。 因为其实像青阳还有伟康啊，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防守。因为看这两个队的这个对战的形式，明星球员大家都有，差不多也都有。埃三斯克基本上像我们这种就是怎么讲伪球迷或者女球迷吧，女球迷能代表一切，都可以叫得上名字的，差不多有3-4个人。那么强强对决的时候，就是要看谁能在防守上做得更胜一筹，谁的可能冠军相或者胜算就会更大一些。哎，那再问问天运呢？天运至始终都是一个比较呆萌的状况，可能这两队没有你特别喜爱的吧。 我个人最喜欢西班牙队，可惜已经回家了。但是我认为还是法国队的赢面大一点。虽然说这个那个戈丁他们的防守非常强，但有一个客观事实摆在那儿，就是戈丁他已经30多岁了，姆巴佩的年轻的冲击力就摆在那儿。那么我认为，如果说就是像法国队平常有一些什么打身后的球，那姆巴佩冲起来，那未必就追得上他。 对，说到这个，确实啊，就今天晚上的比赛，我也刚刚通过这个赛前的分析，我就感觉今天晚上要是这么看来的话，法国赢球的面会大一点，或者是两队踢平的面会大一点。 但是 我是这么感觉的。 你知道哈，天运今天要带我们这个982游戏世界杯，他自己要代表法国队出战，所以说点好话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时候我们就要问问站在中间的，因为我们的足球解说员是比较中立的一个态度了。那假如说你先提前预测一下比分，不带任何情感因素的， 今晚吗？ 今晚 法国 对乌拉圭的 法国1-0吧。 法国一 加时赛 1-0， 加时赛都已经到加时赛了 啊、那我们昨天我们酒吧游戏世界杯也挺精彩的，我们不仅踢到了加时赛、我们还踢到了点球大战，真的非常的精彩，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那么同时呢，今天我们也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玩一玩哈、刚刚有问了几位晚上睡得好不好，其实是隐藏了一个暗梗，因为前两天的时候、英格兰的这场点球大战足足把各位耗到了5:30， 好家伙， 那场比赛记忆犹新吧， 那场比赛的记忆我基本上是拿着手机趴在床上，第二天早上起之后我发现手机已经没电了。 但是好多人是已经知道赛果了，就已经知道说哦英格兰赢了，但是再回头看那个点球大战还是哎呀激动的不敢看不敢看，所以可能这就是给大家印象当中留下的非常深刻的一些比赛、 没错没错， 之后的时候你也会提起来啊。所以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哪些经典的强强对决让你记忆犹新，在世界杯历史上的、不仅仅局限于这次2018的俄罗斯世界杯， 对，还有之前的哪些比赛会成为经典啊，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那个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哎，秦雨姐，最经典的比赛你最喜欢哪一场？还有印象的那种？ 最经典的比赛啊、我印象当中的是德国世界杯当中德国对法国的那一场。 德国对法国的？ 对，因为不是他们踢的有多经典，是那一场陪我看球的人。 好家伙，这完全跟球没什么关系，你这个。 足球是一种记忆，是一种感觉嘛？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讲，特别可能对于女球迷来讲，我们更加不是看重赛果，我们看重的是德国男模队的身材，他们没有露多长时间就回去了，所以接下来我改为支持俄罗斯的格罗温。懂得为什么？ 像罗伊斯吗？ 啊，对。 对，也可以找一下罗伊斯。 俄罗斯队回家比较方便， 就直接出门打车回家了。这个 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酒吧游戏世界杯第一轮对战呢、刚刚已经介绍了，是天运代表的法国队，还有伟康代表的乌拉圭。 OK， 现在有请两位移速到我们的这个游戏区啊，也同时有请我们的这个解说员金阳啊，到我们的游戏区就坐。今天呢，我们的第一场比赛啊，是由乌拉圭对阵法国，也是今天7月6号晚上10点的1/4决赛啊。也同时呢，希望这个我们982游戏世界杯可以真正准确的预测到今天晚上的比分，看看一会儿两位对战的比分如何，看是否能不能准确的预测到今天晚上的赛况呢？比赛马上开始，现在把镜头交给我们的前方敬阳。 好、那么比赛已经开始了。那么场上身穿白色球衣，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的就是乌拉圭。今天晚上呢，目测啊，应该乌拉圭也是身穿这一身球衣对战身穿深蓝色球衣的法国队。今天晚上呢，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韦康在选球队的时候，其实招牌人物是卡瓦尼，乌拉圭队的锋线的大牌球星。但是今天晚上其实有一个隐藏的也不能说隐藏，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对于乌拉圭来说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卡瓦尼到底能不能登场。卡瓦尼呢在锋线上的作用对于这支乌拉圭来说至关重要。他跟苏亚雷斯的搭档，其实我们无论是从通过啊他们对阵葡萄牙的比赛，还是对阵俄罗斯的比赛，其实都能够看出来，卡瓦尼在锋线上有一个，因为本届世界杯呢是有一个大中锋回归趋势的，所以卡瓦尼对于这支乌拉圭来说作用甚至比苏亚雷斯更大一些。苏亚雷斯如果今天晚上搭档是斯图亚尼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说他的赢面还要本来对于法国来说相对来说赢面就要低一点，但是卡瓦尼如果不能出场的话赢面可能就更低，因为我光防守好的话其实最多也只能，假如你进不了球你最多只能拖到点球大战，但是就是如果卡瓦尼在的话，对于苏亚雷斯和整个乌拉圭来说都是一个极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也关注今天晚上到底卡瓦尼能不能登场。现在场上是苏亚雷斯拿球，在左路有直传的机会，但是被断下来。包括今天晚上我们也可以看这个马图伊迪啊，法国队的马图伊迪是因为黄牌停赛了，我们也要看到时候是托利索是不是会获得首发机会，被拜仁球迷戏称为天选之子的托利索。这个今天晚上其实双方如果卡瓦尼和马图伊迪都不能登场的话，属于是各让一张牌吧。 相比于法国对阵阿根廷的比赛来说，法国队今天晚上的阵容可能没有上一场那么齐整，在面对乌拉圭的钢铁一般的防守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发挥出他们的作用。这边直传球能不能断下来，卡瓦尼，哎，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卡瓦尼的作用。这届世界杯呢有一个很有趣的趋势，就是因为 VAR 的使用呢，所以导致在禁区里面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会被裁判捕捉到。在这种情况下，在禁区里面安插一个常备的，哎，这边看有反击的机会，索亚雷斯扣一下脚后跟，很灵巧，卡瓦尼有机会，外围还有打门，这球是一个角球，看这个角球怎么样处理。 C 罗，乌拉圭也有一个 C 罗，这次是被法国断下来。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啊，说这届因为 VAR 的使用呢，所以导致禁区里面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会被裁判捕捉到。那么这个时候呢，在禁区里面安插一个常备性的可以骚扰对手，让对手在禁区里面不敢做动作的球员，是可以说是非常有明显的效果的。这个时候就是比如说啊，你往禁区里面安插一个吉鲁，对于法国来说，那么这个时候乌拉圭戈丁和西门尼斯的话，他们做动作就会更加小心翼翼，因为但凡只要他们做出一点细小的动作，假如吉鲁摔倒，那么裁判都有可能因为 VAR 的存在而判罚点球。所以本届世界杯大中锋的存在让这个防守球员更加的慌张，所以大中锋在本届世界杯是有一个回归的趋势的。我们从这个射手榜的情况其实能看出来，2010年的时候，比利亚、弗兰等人都是我们以传统意义上来讲是二前锋和影锋的角色，弗兰呢当时更打的是一个前腰的角色。然后呢，哎，这边乌拉圭 C 罗还是被法国解围出来。然后呢，2014年的射手榜的前卫呢也是这个穆勒等这些非传统意义上的前锋的角色。那么这届世界杯我们看到排名前几位的凯恩是中锋，卢卡库是中锋，包括已经出局的 C 罗是中锋，所以这些球员呢他们都是中锋，跟10年和14年的趋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大中锋回归的趋势在本届世界杯非常明显，这个也能从侧面上凸显卡瓦尼对于乌拉圭的重要作用，可以跟对面的吉鲁对于法国队的重要作用相匹配。So we'll restart with a throw-in. 拉赫索尔特。Christian Rodriguez. 这场比赛呢，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啊，其实一直是乌拉圭在主控，这个应该跟今天晚上的现实状况不太一样。哎，这边有倒三角的机会，打门，后点有空门。虽然打偏了，但是落里一个很衰的失误。 这应该算是一个乌龙球吧？ 对，落里的乌龙球。姆巴佩，现在法国0-1落后了啊！这个跟大多数球迷今天晚上预想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看法国队在禁区外围有一个任意球的机会。当然了，我们说跟预想的不太一样。先来看波巴的这个任意球的机会，打得太正了。当然我们说跟预想的不太一样啊，这个实际上本届世界杯有太多场比赛都跟我们预想的不太一样了。 对，没错。 比如说， 所以天台才有那么多人。 对啊，你说谁能想到德国队会0-2输给韩国呢？然后谁能想到这个日本队能够先进比利时两个进球呢？所以这个我们说今天晚上如果万一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也不是不可能，太正常了。 我觉得今天晚上如果乌拉圭1-0的话正常，但如果这个球是乌龙球的话，那就感觉到我们这个98游戏世界杯太好玩了。 穆斯莱拉把这球扑出来。这场比赛呢，其实乌拉圭队的这个命门，刚才这个也跟这个小周说的一样啊，就是因为年纪问题， 年纪太大了。 球队里面有1/3的球员跟着塔瓦雷斯一起打过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拿到了第四的好成绩，拿到了对第四，是2-3输给了荷兰，在三四名决赛。所以呢，这届世界杯大多数球员呢，其实都快要30了，有些球员已经超过30岁了。对于年轻气盛的法国来说， 乌拉圭的老麦可能会成为他们的这个命门，就跟十六强比赛中阿根廷的命门是一样的。为什么罗霍、奥塔文迪、马切拉诺他们会被姆巴佩甩成那样，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因为这三名球员其实都快要三十了，马切拉诺已经34了。 对，而且我还记得当时那场比赛的时候，有一位解说员说过类似的话语，就是阿根廷队他能否利用自己的年龄优势以及他的这种经验的优势拿到比赛的领先权，但是还是以那种法国队的那种年轻式的那种疯狂的进攻优势呢？ 好球。 对，其实这也是今天晚上比赛的一大看点吧。 对，当然了，这个阿根廷比这个乌拉圭惨的是呢，这个乌拉圭的中后卫搭档西门尼斯好歹是88年的，好歹是一个年轻球员，也不算年轻，但是也30岁了，西门尼斯呀。 嗯，但是不得不说，上一场阿根廷比赛踢到当时2-0逆转的时候，所有阿根廷球迷都激动的说，哎，我们有希望。但这个时候其实应该转为防守的是他们还在踢进攻，所以不得不说，虽然说年纪大了，但是在球场上的奔跑可是一点也不犀利。 阿根廷是有那种他们自己的骄傲在里面的，阿根廷这支球队不可能放下身段就是龟缩的。包括我们说2014年阿根廷打的是防守，但是其实那届世界杯阿根廷也绝对不是说像冰岛啊，像这个伊朗啊，摩洛哥像伊朗啊，像冰岛这样的球队打那种防守的。所以其实阿根廷一直以来他们不可能就是说因为自己老啊，因为球员的水平等等就放下身段说，哦，我就百大巴，这是不可能的。阿根廷是有自己的足球的基因在里面的，就像巴西一样。所以为什么2010年的那支巴西虽然战绩不能说太差，打到了八强，但是依然被球迷骂的就是所谓100年最差巴西，就是因为这个主教练邓加呢给巴西灌注了一种大巴的和这个粗野防守的这样一个风格，跟桑巴足球完全不一样。格里兹曼在外围啊闪转腾挪一脚吊射，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时段了啊！法国队并没有能够在全场觅到很好的进攻机会，当然了，乌拉圭其实也并没有能够看出非常绝佳的射门良机，是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运气的乌龙球，苏亚雷斯再给卡瓦尼，恩塔库尔再给到右路， 哇哦，全场哨声吹响， 1-0啊！这个乌拉圭1-0战胜了法国，这也是我们今天982游戏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啊！看看能否精准的预测到今天晚上的比赛啊！ 我觉得咱们这个也类似于天坛见的一种形式了，因为到最后的时候，大家是一个乌龙球。一般像1-0的话，可能有人会猜，但是像乌龙球这个效果，如果今天晚上真的出现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早上自己在982玩游戏世界杯的时候有一个神预测。 对 ，OK， 现在也有请我们三位回到我们的嘉宾区，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另外的一场比赛啊，非常感谢三位。其实对于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啊，有很多人其实就像刚刚咱们说到的那样，他会占领一方的绝对的优势。你比如说我喜欢法国队，然后我就会想到今天法国队会不会就踢到刚刚像咱们游戏里面玩的那种他的那种阵型啊防守啊，而且今年不是所有球队都比较喜欢打那种防守反击的趋势。你包括我最喜欢的德国队，虽然说今天教练可能是这个啤酒土豆吃多了吧，这个他的那种 他们当时用的这个 战术风格 好像是 A330 的飞机吧，运过去了大概几十斤的这个香肠，然后提前回家了之后，他想说这个香肠到底该怎么办， 当时卖掉吧。 在俄罗斯当地销售香肠啊。来，那我们新鲜采访一下刚刚打完两场比赛的我们的教练哈，执教法国的天运还有执教乌拉圭的韦康，两位对刚刚自己的表现先评价一下。 我觉得我还是有机会赢的，找到了几次射门机会，但是奈何我方有一位卧底。 奈何有一位卧底啊， 就是乌龙球踢进去的那位哈。那韦康呢？ 确实赢得比较运气嘛，那球我也没想到他往自己门里铲射啊。 刚那个确实也是没办法，因为你能看到说虽然我们是游戏啊，但是这个仿真程度真的做得还挺高的。他刚刚那个角度其实你要说自己停在那儿停不住了已经。 对， 那个球真的是弹在身上 进去的。所以说现在的足球一些 一些边路传中传到门前的位置，很多后卫跟都不敢去乱碰，因为碰一下可能就碰到自己门里去了。 嗯，那青阳呢，解说了这场比赛，你觉得这场比赛能够划入到你印象当中的算是比较经典的比赛吗？比如说或者你印象当中有哪些历史上的经典比赛是靠乌龙球最后决定胜负的？ 这场比赛呢，要我说肯定不可能成，如果是真实存在的话，肯定不可能成为经典。然后呢，这是一场非常典型的乌拉圭式胜利。 乌拉圭 非常典型。 怎么讲？ 就是对，首先是自己其实没有太多进攻机会，然后呢他们的防守也足以让对手获得不了太多的进攻机会，然后自己呢要不然就是依靠这场比赛当然是就是一个更加特殊的方式了。那么典型的乌拉圭呢，就是这个可能是头球，或者是一个就是苏亚雷斯偷一个，就是这样的方式，这个获得比赛的胜利。其实包括比分也是，乌拉圭一直以来都是贯彻自己的1-0主义的这样一个球队，所以这场比赛非常典型，但是绝对不可能成为经典。 这个1-0主义啊，很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只考60分，多一分不考， 多一分都不考哈。对，这个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两个队的这个战绩啊，这个今年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呢，这个乌拉圭一共是取得了4连胜，打进了7个进球，只丢了1个球。法国呢是取得了3胜1平，也是打进了7个球，然后丢了4个球。这两支球队呢一共交手过3次，这个保持的战绩呢是乌拉圭1胜2平。 对，但刚刚虽然提到了这7个球哈，就像刚刚庆阳提到了一个大将，他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说卡瓦尼的这个伤势的问题。 对， 因为这7个球当中应该是有3个球吧都是卡瓦尼踢进去的。 对，而且这个卡瓦尼在中路的支柱作用对于苏亚雷斯来说是帮助极大的。 对，他会踢得很舒服，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卡瓦尼能不能回归到正常的阵容里边，这个我们还是拭目以待了。而且刚刚我看到这个我们的比赛游戏里面啊，这个姆巴佩哈好像并没有发挥出前一场比赛那种轰炸的优势。 哎，这个我要说了，刚才在游戏里面防姆巴佩的球员，乌拉圭的11号，拉克索尔特边后卫，他呢在上一场对阵葡萄牙的比赛中，我当时我跟我朋友一块看了嘛，我们俩的第一反应都是他嗑药了吧，就是那种疯狂的到第80多分钟的时候还能够就是像开场第一分钟一样疯狂的跑动，然后极其猛，就是极其凶猛的铲抢，就是让我觉得这个球员非常不可思议。他在小组赛对阵俄罗斯的比赛中也是打入了一粒远射，所以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如果晚上姆巴佩是对位的是拉克索尔特的话， 对， 会遇到很大的麻烦。这是一名来自热那亚的边后卫，当然了，世界杯结束之后，我敢肯定他一定不会再在热那亚了。 对， 也会被疯抢哈。 对 没错。其实今天晚上这个比赛啊，这也有很多人说他会就像上一场比赛姆巴佩打入了2粒进球之后啊，然后这个好多俱乐部开始疯抢他啊，这个身价突然之间就涨起来了。而且对于这场乌拉圭这种典型的防守型的球队来说，肯定会对他施加比梅西更大的压力。就是所以这个姆巴佩在这么大压力的这个 压力作用之下，会不会触底反弹，还是彻底被压下去？ 彻底被压下去，能不能打出那种这个攻城锤那种的感觉啊？这也是我们晚上拭目以待。刚刚呢，给各位带来了我们今天的第一场球赛，由乌拉圭对阵法国，比分呢是1-0啊。这个接下来呢还会有另外两场比赛等待着各位。那么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一会儿见。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 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之982游戏世界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大家好，我是鲸鱼。 刚刚上半段的节目呢，跟大家分享了今天晚上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啊，乌拉圭对阵法国。我们的游戏比分呢是乌拉圭1-0战胜了法国，也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预测成功啊。 主要是我们那个1-0还是个乌龙球、啊、 还是个乌龙球， 所以要准了的话，感觉我们还真的是可以挑战一下那个。 很可怕的，我跟你讲。 你要之前的时候是有一个章鱼保罗是谁预测、那这一届俄罗斯世界杯他们找了一只猫咪， 对， 然后就猫咪有两个这个猫食，你去吃哪一盆就像人说，哎，你可能觉得他会赢，但是这次这个猫咪自从预测完开幕式这个东道主会赢以后就找不着了， 再也找不着 关于他的任何新闻，可能因为这次， 那可能是被其他球队， 因为这次天台见太多了，所以我觉得猫咪也没有办法。 哎，这个真的很惨哦。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即将进行的两场比赛是在7月7号2点进行的，同样是四分之一决赛，由巴西对阵比利时的两场决赛。现在呢，这个双方比赛已经开始了是吗？ 是，今天我们因为有两场哈，巴西对阵比利时。那么目前大家看到的是韦康执教的巴西，还有天运执教的比利时。同时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足球评论员白青阳。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青阳。 Hello，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比赛其实已经进行了10分钟啊。这个比利时跟巴西果然一上来就是像现实中可能我们预料到的那样是大开大合。这边是库里尼奥把球传到左边路，内马尔这次没有倒地，菲尔米诺。这两支球队呢，其实都是这个本届世界杯的两股清流，因为在绝大多数球队都在打一个防守反击，甚至是比较猥琐的大巴战术的情况下呢，这两支球队还是打这样一个节奏比较快的攻势足球。而且我们说，像阿根廷，像这个德国和西班牙呢，他们打的也是攻势足球，但是他们三个呢跟这两支球队还有一些区别，他们三个是打了一个，这边看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热苏斯。这个配合太好了，热苏斯完成了像他在曼城瓜迪奥拉告诉他的那样的一个打法，最后库里尼奥呢推射破门，小耶稣的助攻。如果这个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场比赛如果会成真的话，热苏斯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数据，从助攻到进球。那么巴西现在已经1-0领先比利时了，那么我来看英超一队对于这个比分会有怎样的反应呢？这个刚才我们说，这边热苏斯又是一个反抢啊，是不是遇到自己在英超经常踢的热刺队友之后格外兴奋啊？内马尔，这场比赛的节奏甚至快到让人没法说别的内容啊！看这边又有进攻的机会，库尔图瓦。这两支球队呢跟像阿根廷德国啊这种球队有本质的区别，是那三支球队呢还是打一个短传渗透的进攻打法，但是这两支球队呢是打一个就是快速的直传球的打法，还是找空当，然后呢加大就是跑动的距离非常的大，而且范围非常广，场地的宽度利用也比较的完善，所以两支球队呢可以找自己场上找到更大的空间。 打这样一个节奏比较快的足球，跟阿根廷和德国包括西班牙其实是有区别的。尤其是西班牙，虽然表面上我们说西班牙是攻势足球，但是这届世界杯这个给我们展现出来的内容呢，其实西班牙真的这个并没有把它攻势足球的精髓打出来。这边有过人的机会打门，果然啊，这两支球队锋线上的天才球员们都在展示自己的天赋。托比开球开到后点外围啊，还有机会。穆尼耶的打门，我们可以预料到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是这样一种节奏啊。如果乌拉圭打法国，大家可能会觉得乌拉圭的防守让大家看得有一些疲惫的话，那么这场比赛想必会是一场大开大合精彩的比赛。因为两支球队呢，其实这个比利时首先是后防肯定是不稳的，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他们对阵日本的比赛可以看出来。然后呢，巴西这边虽然这个防守有迪亚哥席尔瓦和米兰达两名这个大将，但是首先呢，米兰达的年龄非常大了，第二个是迪亚哥席尔瓦的身高问题，他呢争顶成功率跟大家想象的可能有出入，他的争顶成功率非常的低，这个应该是不到 40% 的。哎，这边一路长驱直入啊，是左肋，哎，但是最后把自己把球带丢了。穆尼传给阿扎尔，看阿扎尔怎么样控制。达尼洛已经确定了会缺席本届世界杯的剩下的全部比赛，所以无论今天晚上是回家还是继续，对于巴西来说呢，首发的这个左后卫都只能是法格纳了。看这边巴西外围还有机会啊，古斯托，哎，这个回传。对于这个中超球迷来说呢，奥古斯托究竟能不能够在淘汰赛，甚至说奥古斯托能不能最终夺冠，也是中超球迷尤其是这个国安球迷这个心目中的一个巨大的疑问啊。我们也非常期待奥古斯托可以在世界杯上有好的表现，毕竟是国安的队长。丁丁上一场比赛对阵日本队的逆转球正是德布劳内长驱直入之后策划完成的，所以对于这支比利时来说呢，德布劳内和阿扎尔的双核是至关重要的。巴西的后场马尔基尼奥斯，包括我们说其实刚才我们说比利时啊这个后防不稳，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哎，这边热苏斯非常巴西的踢法。我们说比利时为什么一直防守不稳呢，其实很大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的主教练马丁内斯并没有招入纳英格兰这名防守悍将在中路的拦截。现在马丁内斯呢在比利时队中是用德布劳内这个打一个后腰的位置，当然我们都知道，尤其是英超球迷啊，德布劳内在曼城打的是前腰，是一个组织核心的角色。在曼城呢，有费尔南迪尼奥给他分担这个防守的任务，所以德布劳内其实本人是不擅长打后腰这个位置的。当然，在比利时国家队，他需要给阿扎尔这个让位啊，这个让出前腰的位置。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比利时的防守隐患，因为德布劳内的防守面积和这个位置感可能都不如，当然不如纳英格兰出色。所以在面对像巴西这样的强队的冲击的情况下，这个德布劳内相对来说比较单薄的后腰能否承受住巴西队的攻势，其实也是一个看点。这边有空当，看有机会，这个是保利尼奥，这也是中超的故人，打入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啊。我们来看这个配合拉球的转身，这个传到禁区里面之后呢，保利尼奥一个关键性的这个扣球啊，然后最后是比较灵巧的打了一个远角。那么现在巴西已经是2-0领先比利时了，在8分之1淘汰赛中呢，比利时也是在下半场0-2先落后的日本。我们来看比利时现在会有怎样的调整。我给这个比利时支一招啊，我觉得是时候上费莱尼了。对于现实中的比利时而言呢，这个我们从对阵日本的比赛中其实看得比较明确，这个费莱尼和卢卡库的锋线搭档确实是太难防守了。他们两个人无论是身体还是这个 身高呢其实都有一个绝对的制空权。当然了，我们刚才也说到一个数据，迪亚哥席尔瓦的防空非常的差。那么这场比赛看看马林内斯在现实中会不会对于这个特点做出一个针对性的调整。卢卡库过人呢并不是卢卡库的特长啊。 Now Danilo. Danilo. It goes out wide again. 维塞尔。维塞尔也是中超球员啊。包括比利时还有卡拉斯科也是中超球员。哎，这边有打门的机会。角球。哎，如果这个今天晚上这个巴西和比利时其实是一个中超球员的盛宴啊。哎，这边有投球的机会，果然比利时是靠投球获得的机会啊。外围还是比利时控球，卡拉斯科。在之前的本届世界杯之前的比赛中呢，阿根廷对阵尼日利亚的那场比赛是中超球员数目最多的，这个有米克尔，有这个尼日利亚的这个前锋这个伊哈洛，对，然后呢还有这个马切拉诺。那么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啊打破这场比赛的记录，就要看奥古斯托能不能登场亮相了。小耶稣给保利尼奥，右边路的空当，看看库里尼奥怎么样处理。一个二过一，比利时的这个防守还是比较严密的。莫腾斯给卢卡库，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了，留给比利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托比，看托比在外围，阿扎尔看有没有打门，外围，哎，阿里松这个球接得很稳啊。那么对，主裁判也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巴西队最终是2-0，库蒂尼奥和保利尼奥的两粒进球轻取比利时。 最后我们是一个2-0的成绩啊。刚刚青阳也提到说，上一场比利时对阵日本的比赛当中，一开始也是2-0落后，但是最后十分包括补时阶段的一个绝杀是让大家心跳了下巴、但这一次呢，哎呀，比利时没有能够延续上一次的好运。当然这是在我们的982游戏世界杯当中，今天晚上不知道最后赛况如何，不过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啊，双方要一边再战、这一次呢换韦康来执教比利时队，而天运来执教巴西队。 对，来看一看这一场比赛啊，双方会踢出一个什么样的比分，这也算是另外一个版本的预测了。 其实刚刚包括像青阳在介绍的时候也说哈，其实有很多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中超球员也会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出现、包括之前的时候有大家开玩笑，因为梅西躺在草地上那个广告嘛， 我现在很慌， 哎，对，就被大家开玩笑，梅西走了之后这个调侃的对象就变成了我们桌上的这个大力神杯。 哎， 我是大力神杯，我现在很慌，我不知道哪个二流球队会把我抱回家。但为了避免这一幕的出现，可能我们要寄希望于今天晚上巴西和比利时这两支强队了。当然强强对决呢分外好看，也要看看这两队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战术和打法。好的，一边再战，再次把时间交给青阳。 好啊，那么我们还是看到巴西对阵比利时的比赛，只不过这次对阵双方不一样了，那么自然而然啊，战术打法也不一样了，每一个教练都有每一个教练不同的风格。那么我们看现在啊，双方会打出怎么样的比赛。今天晚上呢，刚才我们看首发阵容啊，这个巴西队的主力后腰卡塞米罗今天晚上是上不了的。顶替他出场的球员呢是蒂特，已经公布了首发，是曼城的单后腰费尔南迪尼奥。那么费尔南迪尼奥呢防守能力肯定是也是过关的，这个进攻能力呢其实也不差。作为曼城球迷啊，这个这么多年看曼城的比赛，其实费尔南迪尼奥的进攻能力，这个包括6-3对阵阿森纳的比赛中也是梅开二度，其实包括这个赛季呢对阵斯托克城的比赛7-2，费尔南迪尼奥有一脚非常精彩的远射破门。所以其实费尔南迪尼奥顶替卡塞米罗对于巴西的影响不大，但是现在我们唯一要考虑就是已经形成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巴西队的体系，会不会因为更换了两名首发球员法格纳和这个费尔南迪尼奥有一些调整，然后呢会不会因为这个调整有一些体系上的不适应，会不会被比利时抓到机会。因为比利时我们也知道啊是英超一队，所以这个 这么多熟悉费尔南迪尼奥的球员，会不会抓住他已经33岁老迈的身躯，这个沉重的步伐，这个像阿扎尔和德布劳内，尤其是德布劳内啊，是曼城的队友，会不会抓住费尔南迪尼奥他太熟悉的弱点，攻击巴西队的软肋，这个我们也是要拭目以待。哎，我们看到这个场边啊，场边的广告席更能看到蒙牛，能看到 Vivo 两个中国的品牌。这个 FIFA 这款游戏还是在广告方面也是非常逼真的。卡拉斯科速度非常快，阿里松出击的很稳，热苏斯再给到左路，穆尼给到右路，看右路有没有传中的机会，传到后点，一个头球打到了立柱上，阿扎尔还有后点，卡塞米罗，这个球，这个进攻机会可惜了，非打得非常的精彩。看库里尼奥，哎，库里尼奥并没有把球拿出，阿扎尔，维塞尔再给到后面，不及菲尔通亨。在上一场比赛中呢，维尔通亨也是打入了世界杯历史上距离最长的一粒头球破门，神仙球，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能够打进那粒进球。日本队也只是该着倒霉啊，一个神仙球，一个费莱尼这样不可能防守的球员，最后一个绝杀，所以我们也挺为这个日本队惋惜的。日本队这个也是打出了非常非常不容易、非常精彩的精神和比赛。那么我们作为中国球迷呢，一方面是这个对日本队表示佩服，一方面也是真心的羡慕这个日本队，同样是东亚人，同样不太强壮的身躯，可以打出这样精彩的比赛。我们也只能是寄希望中国队在未来的比赛中可以这个为我们带来更多这样精彩的比赛，让我们记忆难忘的。对于日本球迷像这场比赛，那么对于中国球迷呢，可能像去年年初战胜韩国的比赛，能不能更多的这样的比赛。其实哎，这边看巴西队在禁区里面的犯规，一个进攻犯规，威尔通亨，德布劳内，看德布劳内的控制。德布劳内呢，对于这支比利时来说呢，更多的像一个节拍器这样一个角色，当他不能打这个前场组织核心的情况下，那么他拖后之后，自然就会有更多这个组织的职责，怎么样可以控制场上的节奏，限制巴西队的控球，一路突进去啊，在右后点有打门的机会，可惜啊，库里尼奥的打门，库尔图瓦的防守非常的稳健，也是因为这个库尔图瓦很熟悉这个库里尼奥。维萨尔，哎，这边比利时后场有失误，当然了，还是最后反抢回来，这个铲球很精彩啊。那么上半场比赛呢，双方是大开大合啊，场面，而且都有各自有绝佳的进攻机会。阿扎尔和库里尼奥各有一个在后点头球破门的良机，当然了，最后都是双方门将各自发挥神勇，阿里松和库尔图尔图瓦。上半场是打成0-0，看下半场比赛双方会有怎样的发挥。内马尔，这两场比赛啊，这个上一场和这场双方交换场地之后，内马尔的发挥都比较平庸。看莫腾斯的传中，阿里松也是拿得很稳。这个作为曼城球迷呢，其实在这个世界杯开始之前，其实是有这个不平的，是为我们的主力门将埃德松不平，觉得埃德松这么强，为什么他打不了主力。当然了，在世界杯上我们看到了阿里松的表现，也知道了原来这个埃德松跟阿里松比起来可能确实还嫩一点。阿里松呢现在在罗马踢球，这个当然了，我们也说这个过一两年甚至这个夏天可能他就不会再属于罗马了，这个也难讲，因为现在毕竟我们知道像利物浦啊这样的球队其实都缺门将。哎，看这边巴西有绝佳的打门机会，奥古斯托，后点还有空当，热苏斯，角球给一个前点打门，库尔图瓦摘得很稳啊。哎，这个心脏很大，在这个禁区里面就已经开始传导， 当然现在有反击的机会啊，扎尔一路长驱直入啊，突破的速度非常快，往后点传非常漂亮。哦，这个传中球和这个接球很漂亮，莫腾斯打门非常可惜。巴西队现在这个没法组织起非常有效的进攻啊，看维特塞尔有远射。穆尼耶再往近距离给卢卡库啊，这两场比赛也并没有发挥出他的支柱作用。哎，看这边有机会，但是传丢了。内马尔，内马尔需要证明自己。被马基尼奥斯断下来，看看有没有反击。还是维塞尔，维塞尔这场比赛可以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了，很多次精彩的抢断，给到左路。中路比较空，看德布劳内会不会打门啊？哇，很精彩！德布劳内大家都知道，德布劳内的禁区外的远射是这个外挂一样的存在。保利尼奥。奥古斯托尝试过人啊，并没有过去。比利时这边还是反击卢卡库。走路啊，这个直传球很精彩，看外围卡拉斯科再传，哎，漂亮！卡拉斯科在禁区前沿的一个小直传，小直塞，最后这个后点位置的这个莫腾斯也是心领神会啊。看这边这个，要说这个进球的最大的这个功臣啊，还是要我说，还是在这个中圈弧送出直传球的这个维塞尔。哦，是德布劳内送出来的助攻应该是直传球应该是。看这边马塞洛，巴西现在0-1落后了，那么场上的局势对于他们来说很不必要，毕竟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给到左路，现在是英超一队的这个扬眉吐气啊，在上一轮比赛中是巴西2-0，那么现在比利时1-0领先，看给到右路，再往前传，漂亮，莫腾斯到禁区里面，再往回倒三角，角球。后点啊，后点，比利时还是控球，但是往禁区送的时候有点毛躁。这边看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外围穆尼耶抽射，那边这个德布劳内在伸手要球啊，他并没有传球，德布劳内在往禁区里开，外围还是比利时队的控球，托比。比利时现在不着急，反正比赛节奏属于他们。奥古斯托给到热苏斯啊，看那边有直传的机会，库里尼奥。卡拉斯科的防守位置站得比较好，这个球应该是一个球门球。那么比赛到现在也就结束了，全场比赛结束，那么比利时是1-0击败了巴西。这个两场比赛啊，比利时和巴西各赢一场，当然了，现实中我们会说是都是韩伟康赢的 啊，是刚刚是看我们执教的哈，第一场的时候呢伟康执教巴西，第二场呢是执教的比利时队， 比利时。嗯， 那么来问问天运吧，天运刚刚是两场皆输啊， 啊，好气啊， 好气啊， 好气啊。 那你觉得主要输的原因在哪里？ 哎呀，主要输的原因就是防守不好。 嗯， 防守不好， 这个球赢不了，一定都是守没守住。 嗯，那中间的时候，我记得第一场你在这个执教比利时的时候啊，中场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足球评论员青阳有给你提个建议，建议你换人，但我看你波浪鼓似的摇了摇头，为什么呢？ 啊，因为 那名球员我不喜欢， 因为 不喜欢。哎，这个场上真的会因为裁判就是这个教练员的喜好决定说让谁上不让谁上吗？ 应该会有吧，我觉得会啊，比如说拿英格兰。 对， 刚才我还在学生还在找南英格兰有没有来，但大名单里边都没有， 直接主教练就没有给召来。 主教练如果说对这名球员有一些看法，哪怕是性格上跟技术上的看法，他都不会去把他招入大名单。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阿根廷国家队的迪巴拉， 嗯，这次也没有招了。 对，我们很奇怪，为什么桑保利喜欢梅萨和这个？ 哎，这个真的是很奇怪。 梅萨和阿库尼亚，一个阿贾巨星和一个葡超天王，然后呢，放着尤文图斯的两个核心不上。 对啊， 对， 而且他还在比赛快结束的时候换上了梅萨。 哎，对，而且是打法国上的梅萨。 对，这就很令人难以接受，就是当然这个也肯定是跟主教练的想法是有直接关系的吧，我觉得。 嗯，其实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啊，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牌面的这个赢面，就是说，哎，哪队相对来讲比较强一些，或者他历史战绩好一些，除此之外呢，其实教练也占据了很大的一个主动权哈。像今天这两位，我们的韦康还有天运呢，是我们奉上了巴西对于比利时的两场的一个比赛，当然这只是我们游戏世界杯当中一个模拟的赛况，更多的还是要看今天晚上10点钟他们的一些精彩表现了。 哎，没错啊，这个看看现在的时间已经到12点55分啊，最后一点时间咱们在场的五个人预测一下今天晚上的第一场比赛吧，乌拉圭对阵法国的比赛。 哎呀，猜球啊是吗？这有点难， 因为咱们节目猜球很准的，我跟你讲。 那你先来。 我觉得法国吧，法国1-0。 嗯，但我觉得依靠这届世界杯天台舰的这种策略来讲，我猜乌拉圭赢。 背靠大海是吗？ 我觉得1-0吧。嗯，庆阳。 90分钟重注0-0， 90分钟零比零，好，那就一定要加入到加时赛了。 对， 或者你预测会有点球大战吗？ 嗯，难讲，我觉得可能法国队能赢吧，加时赛的时候。 嗯，法国 我满脑，我不知道为什么一条法国和乌拉圭，我满脑子都是2014年世界杯的决赛，隔策113分钟那个进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场可能姆巴佩113分钟进一个吧。 好家伙， 直接就把时间点都给预测准了，可还行。 113分钟啊， 来，那问问韦康。 嗯，我觉得平局的可能性大吧，但我觉得会进球吧，1-1或者2-2。 嗯，那最后呢？最后谁来赢？ 最后我觉得法国赢。 法国赢，好。啊，只有我一个人占乌拉圭啊！我觉得我今天可能会赚很多。 哎，真的假的？ 待会儿就去买一下。嗯 啊，我认为虽然我输了，但是我认为法国赢。我认为法国能进2个球。 好，现在这个在场的五个人都选择了法国赢。 不，在场的五个人还有我呀，我是乌拉圭赢。 啊，在场的五个人里边有4个选择了法国赢。 好吧，那今天晚上 我觉得今天晚上乌拉圭队可能会赢，如果要是按照这种选择的话， 我晚上会在群里面给你们发红包哦，如果说乌拉圭赢了的话。 哎呀，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游戏世界杯呢就先告一段落了啊，大家呢也是多多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其他节目，当然呢今天晚上10点钟的1/4决赛的第一场乌拉圭对阵法国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啊，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OK， 这个稍后即将为各位带来的叫做《魔力 X 档案》，我是大佐， 我是鲸鱼， 咱们明儿见，拜拜。